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们办公室同事小刘啊，特别苦恼。苦恼什么呢？说出来大家肯定得揍他。就是啊，怎么吃都不长肉。 哎呦， 一个月的工资虽然过万了，但饭量是常人的四五倍，而且还特别喜欢下馆子，顿顿都不能将就，所以啊，也只够吃饭了，属于典型的月光族。 这光吃不长肉，可能是消化系统不好了。现在生活条件好，就怕营养过剩，天天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越来越多。像你们同事这样的，还真得去医院看看了。 谁说不是呢？看了几家医院了，都说消化系统的问题，光吃不吸收自然就长不了肉，需要慢慢的调理。烟酒是不能碰了，油腻大荤的食物也尽量少吃，多吃一些养胃助消化易吸收的食物，比如山药薏仁粥、青菜鸡蛋面，还有就是每天一杯羊奶了。 其实羊奶粉啊，最早出现啊在婴幼儿的专柜。 对， 新生儿消化系统没有发育全，而羊奶的脂肪颗粒小，营养又很全面，特别适合小朋友喝的。那今天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林企业是出口多年的羊奶品牌了，厂商建议零售价258一盒，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直接在这里享受 3.5 折的折扣，89一盒，而且呢一次性订购三盒还有特别的优惠，赠送给您价值是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 是， 不过呢我们的活动只有五分钟，所以呢热线已经开通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算看三盒瑞林精钻配方羊奶粉原价是774块钱，现在只要267块钱，而且还有一只方便携带的紫砂养生杯送，等于说划到这每天的羊奶啊才3-4块钱，这和平时咱们去超市买奶或者是家庭订奶的花费是差不多的，但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选择羊奶喝。640毫克的钙、7.5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而每天仅仅只需要花3-4块钱，机会难得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连花花草草们都在欣欣向荣的生长着。而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时候更需要用心的呵护了。早餐很重要，就算上班要迟到了，冲杯羊奶的时间还是能挤出来的。 对， 关键是均衡的营养元素，可以活力一整天哦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提醒您赶紧来拨打电话了。手机尾号是0624的朋友说，家里还有2盒羊奶粉没喝完呢，今天听说啊订购3盒就送紫砂杯，那订个4套正好，家里啊4位老人一人送一套。 这一天啊就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了，知道今天送的这紫砂养生杯很值得。黑色钢琴烤漆的外观，紫砂泥内壁，还有旋钮式杯盖设计，又是精致的礼品盒包装，您去商场看看至少得188元一支。但今天3盒774元的瑞林羊奶粉加上18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一共才花到267块钱。这要是以前肯定不能送的，但今天咱们降低门槛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来品尝一下地道的陕西好羊奶，瑞林精钻配方羊奶粉。 没错了， 订购3盒就送紫砂养生杯，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啊，3盒羊奶粉能喝上1个半月的时间了，还要再送您紫砂养生杯，这个优惠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。 是， 要不是开春特惠，考虑大家每天都有喝奶需求，与其选择普通的奶制品，还不如给家人选择羊奶试试看呢。 是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是5369的朋友说，虽然现在都流行喝羊奶，但是我妈一辈子就没吃过羊肉，想让她喝羊奶太难了。 我要告诉您啊，这瑞林有很多老会员朋友之前都是不吃羊肉的，现在都能喝瑞林羊奶粉，你可能不一定相信，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阿姨自己亲自